用沉默来了解我，听别人承诺，当时主题歌温柔中，一场离合也曾努力过，想要点燃你和我已经冷却的一团火。

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传来传去，请相信我，大心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相信 最真的心，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，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，中渐渐沉默， 渐渐改变。 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传来传去，请相信我，大心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

定再也不改装。每当有月亮的晚上，免得对你的影子有太多幻想。雨季越来越长，空虚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。春落下，枝依然，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剩下的只有远方。发现很低估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却被安排的防卫，像茶失去土味，又落在命运的指配。曾经以为依赖你抚慰，现在的我是错的心找不到。 我看 现了，你知道我看见，看见什么了？我眼中天变得很大很大很 一直把我放在心上，就要